第三十集。 听完徐菊的讲述，孟昭陷入到沉默之中。他想到了和任斌对峙之初任斌说的话。 警察？不过是一群没用的废物吧，谁也救不了。孟昭，你后悔吗？ 他又想起任斌拿枪指着自己扣动扳机的那一瞬，以及任斌那莫名悲伤的眼神。 现在想来，任斌的问题不只是在问我，更是在问他自己。 说完这段过往，徐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良久，孟昭才问道， 那个小女孩后来怎么样了？两年前斌哥忽然多了一个女儿，就是那个小女孩。斌哥是收养了那个小女孩，但她应该不符合收养条件吧？ 没有收养。这个小女孩虽然没了父母，但祖辈上外公外婆还健在。事情发生以后，她就被送到两个老人那里，任斌放心不下，经常过去看她，定期带她去看心理医生。慢慢的，她发现这两个老人对这外孙女根本就不上心，心思全部花在孙子身上。有时候因为去照顾孙子，就把小女孩自己留在家里，给她提前准备点饭，把她锁在家里一天一夜都是常有的事儿。 又是重男轻女吧？这对做父母的，但凡能看护着点女儿，也不至于让何燕落得这个下场。 是啊，所以如果继续让小女孩跟他们一起生活，那只会出现另一个悲剧。当时的心理医生说，任斌是乔乔唯一信任和依赖的对象，他在乔乔心中已经扮演了实际上的父亲角色。如果想要孩子恢复正常，由任斌来照顾乔乔是最好的选择。再加上有一次任斌送乔乔回家，小女孩抱着任斌的腿怎么也不肯撒手，一声不吭地看着任斌流泪。那之后任斌就下定了要抚养乔乔的决心。因为无法走正规的领养手续，他就跟两个老人商量了一下，每个月给他们一些抚养费，由他把乔乔带回去独自抚养。两个老人本来就觉得这个女孩是个累赘，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。任斌既给他们钱，又能帮他们抚养，只是多要了点钱就同意了。 那乔乔她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 活泼了不少，总算有点孩子的生气了。我去看过几次，那状态啊，的确是在慢慢变好。 一个人带这么小的孩子不容易啊。 是啊。 孟昭想到前天晚上任斌凌晨下楼买药的身影，看来任斌确实对这个女儿很上心。 那任斌为什么会受处分？按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没能救下何言并不是任斌的责任。 面对孟昭的问题，徐菊默不作声。孟昭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还是疑惑地开了口。 难道那个男人当时还没有死？ 徐菊转过身，冷峻地盯着孟昭说， 虽然法医无法做出精确判定，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男人当时还活着。你要记住，那个男人当时就已经死了。 孟昭看着此时徐菊容不得半点质疑的神情，思虑颇多。 如果当时换成我会怎么样？在如此绝望的状态下，我还能保持住理性吗？是会在第一时间将造成这场悲剧的混蛋男人抢救上来，还是和任斌一样宁愿承担渎职的罪名？ 看出孟昭心里所想，徐菊开口道， 孟昭，你也经历了不少事，应该知道做警察免不了要面临这种矛盾的抉择。整个市局里任斌的这件事，我只会对你一个人说，至于我为什么会这么做，相信你小子心里应该清楚吧。 为了保护任斌，看来徐局真的是花了不少心思。 好了，任斌的事儿就说到这儿吧，还有没有其他要问我的？ 稍稍平静了一下情绪，孟昭将精力又集中到眼下的案子上。 您刚刚说任斌是在我停职期间才成为卧底的，那吴嘉义死前的那一晚，任斌有没有泄露过案情进展？ 没有，任斌成为卧底之后，所有外泄的消息都必须经过我的同意，这么重要的消息我不会让他泄露出去。 那有没有可能警局内部有其他的内鬼？ 基本不可能。从任斌成为卧底的那一刻，我就暗中对所有参与暗龙案的警察进行过排查，同时也让任斌从杀手组织内部打探过相关消息。目前可以确定，起码在这一段时间里，警局内部没有任何可疑对象有过联系。 既然不是任斌，也没有其他内鬼，那您觉得泄露消息的会是谁？难道是…… 一直面色冷峻的徐局忽然笑了一声， 哼，你小子少试探我，我知道不是陆时琛。 不对吧徐局，任斌今早给你送的资料…… 没错，那是我让任斌去美国搜集的资料。 那您还说没怀疑过陆时琛？ 今晚之前我是怀疑他的，不过今晚之后我会把他当成自己人来看。任斌刚刚来我这里也向我汇报了小鹿的两点情况。第一点，小鹿跟杀手的确互不认识，他们之间应该没有联系。第二点，在这种危急关头，小鹿哪怕豁出自己的生命也想保护你。基于这两点，他是幕后推手的可能性不大。 为什么警方明明完全可以早一点动手，却让任斌演了这么惊险的一出戏吗？看来今晚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抓住这群杀手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试探陆时琛。您觉得跟任斌取得联系的是幕后推手本人吗？ 不清楚，目前来看和任斌取得联系的很可能是杀手组织的头目，但头目本身就是幕后推手，还是说头目的背后有其他人在指使，这一点还有待商榷。不过幕后推手跟吴嘉义的杀手组织联系密切，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。 他们的头目应该就是在盐城打算暗杀我的刀疤，今晚他并没有落网，从我接触他的感觉来看，他不像是整个事件的推手。不过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，也不好妄下定论。 嗯，能在盐城警方的眼皮子底下逃走，这个刀疤不简单呐，如果能抓住他，收获应该不会小。 可能其他杀手会知道他的行踪，今晚的审讯没准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关键性的消息。 嗯，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你就先去忙吧。 好。 孟昭说完，转过身向门外走去。就在这时，徐局却又开了口：“ 叫小鹿进来，我有些话想跟他单独聊聊。” 好。 从徐局办公室出来，孟昭就看到了陆时琛。任斌已经走了，陆时琛静静地站在走廊的窗前，看上去似乎在沉思着什么。等孟昭走近之后，陆时琛才问道：“ 哎，孟昭，怎么样？ 一会儿细说吧。”“ 嗯。”“ 徐局要单独跟你聊聊，你先去吧。”“ 好。” 孟昭回想着徐局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也回想着两年前任斌的那段过往，心想： 这样看来，徐局当时不论是封锁案卷，还是禁止警局内部所有人私下讨论这件事，目的都是要保护任斌。一个涉嫌见死不救的警察还能重新回到警局工作，徐局在背后应该出了不少力。而徐局之所以会在今晚和我讲这件事，也是深知在这件事上我能够理解他的决定。时隔多年，当时那个让我勇敢地活着的长辈，如今依然值得敬重。他以看上去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方式，相信并维护着任斌这样一个被命运捉弄但有情有义的警察，并引导着他重回正途。 这大概就是徐菊心中的正义吧。 其实孟昭的心里一直都很清楚，徐菊并不是一个完全循规蹈矩的人，他虽然站在正义的一边，但是为了实现正义而使用的手段他似乎并不在乎。想到这儿，孟昭的心头又出现了一丝新的疑惑。 如果早在我被停职期间，徐菊就已经知道了案子的背后存在幕后推手，为什么期间一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线索？如果徐菊知道了幕后推手的目标是吴嘉义，那吴嘉义的死是不是能够避免呢？在得知当年设局杀死我妈的真凶是吴嘉义后，徐菊似乎并不惊讶，他是不是有点过于平静了？这个老男人的城府实在是深不可测，如果幕后推手是他，那我可能早就已经丧命了，真相也许永远被淹没无踪。不过真正的幕后推手布下了这样一个大局，且精准地把控着局内的每一个时机，直到吴嘉义死后的半个多月都没有露出一丝马脚，这样一个人真的会比徐菊更容易对付吗？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